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英，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啦，我哋喺呢一集系咪明报特约赞助啊？ 冇， 喂，而家点？ 我哋唔会俾人炒鱿系嘛？ 我哋冇，我钱都冇得收炒咩鱿？义务做用仲要炒嗱？ 系义务做都要炒你。 喂，呢份嘢几？今日即系你趁咧，大家搭地铁，我要快啲买，点解咧？因为出我哋明报有个姓姜嗰、那个系咪阿姜咩个叫做姜国元啊嘛？ 系啊， 执行编辑啦，佢已经系。剁個炒嘅啦，咁之前我睇 Facebook 明報入面咧，已經係佢哋嘅記者又包圍住呢、這個即係中天祥總編輯啦，即係中天姜國元啦，冇噏錯啦。咁呢個總編輯即係大家都記得佢試嗰只撳停部機改頭版就試過啦， 1964 咪咯。咁即係呢個惡名昭彰。咁其實出咗呢版嘢之外咧，都其實又係意外又唔意外，佢剁個總即係執行總編輯。啊、其實我都好似咧，啱啱俾朋友睇過就話，好似監犯咁樣喎，呢、這個做到。 係啊，可能佢專登整到咁啦。 七件，即係七件。 唔係大家，首先我係講一講呢個巴拿馬文件係一件 咩事啫？ 咁巴拿馬文件咧就係、是、上年就有唔知有一個叫 anonymous 啊、不記名嘅 source 啊、就將呢個所謂嘅一個巴拿馬嘅一個 law firm， 咁呢個 law firm 叫做 Mossack and Fonseca。咁、呢個 law firm 咧就將佢入邊咧極多嘅資料咧、就 send 咗去俾個其中一個報紙，咁、就好似個跟住之後嗰個報紙咧就去咗 ICJI 就係一個國際嘅一個咁樣嘅傳媒研究網絡咁樣啦。 咁、佢多到幾多咧？嚇、多到嗰啲 多到好即係變成7TB 好似啊，少4000多份嘅文件啊， 係11萬11.5萬 頁啊 頁嘅文件嚟嘅。 哇！ 咁入面咧就牽連真係極廣嘅，我哋講緊有咩人喺入面咧？我哋講緊我哋中國嘅國家主席嘅家庭啦，好似温家寶嘅一啲家庭朋友都在場啦。普京身邊嘅最好由細玩到大嘅朋友啦，拉緊小提拉大提琴，但係唔知點解咧可以有國有銀行嘅10% 股份嘅。 咁就習總嘅姐夫啊， 習總嘅姐夫啦。咁就去到遠少少，譬如去到呢一個冰島嘅，就係點解冰島係第一個賴嘢咧？冰島呢個 第一個落台喎， 第一個落台，就因為佢咧就喺呢個法例未更改之前咧，佢知道法例更改啦，佢需要申報某一啲利益啦。咁佢咧就喺嗰日咧，之前嗰日咧，佢將嗰間公司嘅賣咗俾佢老婆。 個老婆即係我家人 用1蚊啦，用1蚊賣咗俾佢老婆。 佢但係問題而家即係佢冇事，佢跟足法例做嘅邊樣嘢？ 佢但係即係話，即係人哋就會話政治醜聞啊嘛。 咩啊？咁喂，呢個依法辦事邊有事啊？ 你依法辦事喂，咁就點解你依法辦事嘅話，你就俾人申報賣啦？ 齋日係嘛？ 你呢啲咁樣嘅鬼鬼祟偷翻轉之前嗰日賣咗出去。是啊，你依法辦事，但是一個文明的民主國家，人咪可以拉你落台咯。香港唔係啊，所以 人哋有反對黨，人哋換一輪換。 即係唔係？即係人哋就因為喂依、這個國家嘅總理受到極大嘅依個壓力所影響，群眾非常之嬲，咁佢咪要落台咯？ 但係我哋呢一個係嘛？我係梁特 首，我哋嘅特首特辦咧， 超然就唔會嘅喎， 就唔需要喎。 嗰啲面皮厚到即係可以直頭鋼筋水泥咁厚嘅喎， 唔 係咯，冇感覺。 即係5000萬又好，甚至要自己個，甚至要人哋幫人攞行李入去呢個行李機場，啲機場嘅內部有所有嘅嘢咧，我呢個特首都係嬉皮笑臉咧，咁去deal with 但係講翻香港先啦，今次爆咗邊幾件出嚟啊？ 今次爆咁都係英國人嚟嘅， 英國人啊，唔係佢哋唔係好愛國愛港嘅咩呢啲？ 唔係英國人就愛國咯，但係愛中國咯，唔知點解。 英國人愛中國， 但唔緊要嘅。如果你想咁咧，李波事件咧，佢先係中國人，先係 哦，係喎，可以自己放棄即係英籍都得嘅喎， 唔使自己放棄，就算你攞埋英籍護照， 佢幫你放棄啊。 總之我係攞住加拿大籍護照冇關係嘅， 你先係中國人， 先係中國人啊！你生出嚟係中國。 呢個中國內政嚟嘅，冇得搞嘅。諗緊七金剛，邊七個金剛啊？第一個最靚仔嗰個，男神。 男神劉明偉，喂，個 package 非常之好嘅。 我而家更加愛佢喎， 係嘛？ 英籍啊嘛，大佬。 呢個 package package 又提升 了，提升咗啦 ，Apa 三 嘅 package， 呢個鑽石 package，premium package 嚇，有啊，我哋嘅等埋發叔啦， 同埋佢仔啊， 佢大仔，佢大仔又好，佢二仔又好，佢老婆佢阿媽全部關事， 冚家英國人 係啦，唐英年同埋佢個本身冇 disclose 過嘅商業 partner 啦，成龍同一大成龍成松同埋一大堆嘅大陸巨富啦，咁佢合成咗幾六間至七間唔同嘅公司啦。啊、成哥啦，當然嚇就係、是、極多嘅呢個 BVI 啦，咁、李兆基啦，仍存在啦，咁同埋呢一個咧涉嫌貪污嘅咧、已經辦理緊佢單 case 嘅吳立勝，就1.2亿嘅家產咧，就喺香港。 哇，冚家產啊，啫！ 佢老婆， 佢老婆唔關事。喂，咁其實即係點解話呢單其實都等咗好耐好耐？喂，點解你咁多文件覺得？要找人看完要找回香港這個字都幾十版字的，今天才爆出來嘛。還有這一單呢， 我們想說巴拿馬文件首先爆出來的 New York Times 應該就是4月1、4、2這樣， 即是月頭到了， 月頭我那時候還剛剛不是啊，那時候應該是4月4至4月5號到、4月5號應該對了， 愚人節之後咯，記得 係，因為我記得嗰時啱啱飛緊嘅，咁就係、記得咧，就巴拿馬嗰陣時好震驚喎，全世界都，係咪先？即係咁多壇嘢，咁但係嗰陣時已經睇到咧，係中國已經係 ban 曬㗎，所有巴拿馬嘅文件嘅嘢，所有關巴拿馬文件嘅字體啊，什麼嘢咧，全部喺傳媒度 ban 曬㗎。嚇、 啊！咁即係打地圖打呢個地方唔存在啊，巴拿馬。 又係嘅， 消失咗咯。 巴拿馬仍存，但可能係㗎，可能佢內地佢都 幾難啫。全部 search 唔到啊，巴拿馬嘅嘢。 因為巴拿馬其實係即係想問你，嗱，中國政府就好驚呢件事，因為佢涉及好多。即係習近平是一個打貪 嘅人 嘅人，佢嘅成個 platform 就係打貪啊，就係自己國家必須要嚇，即係依法管治啊嘛。咁、但係原來咧，佢自己嘅親戚咧都係有 阿姐夫啊嘛， 阿姐夫咧都係有一個依啲咁樣嘅海外。 但我記得嗰日香港好似冇《兵民報》咗做頭條啊，呢單嘢 冇 有做新聞嘅話咧，可能升到淨係講啲外國元首啊嘛， 係啦， 係而冇講中國避開，我好似唔知乜唔關事。 咁呢個擺到咁分咧，點解我哋位姜先生會俾人炒咧？我哋就諗咧，真係。中共的神經呢就真的被這件事呢就挑得很緊要， 即是這個底線來的，這個 底線來的 大鑊的， 因為現在其實巴拿馬都很著重這個問題，巴拿馬它基本上 20.8 個 GDP 呢是從它的法律啦和這個 accounting 這兩 part 呢去組成的，即是佔它整個 GDP 的五分之一， 很大鑊，即是好像香港金融一樣， 是很大，因為它是整個南美洲裡面呢其中一個法治比較完善的國家來的，所以呢它就變咗成個地方嘅依一啲咁樣嘅即係依啲咁樣嘅 offshore account 啊，什麼都好咧，佢變咗一個中心嘅地方。 哦，即係好似香港咁專做呢個金融賭場啦，靠呢份揾食啦。但係問題，如果開一間個 BVI 大概幾錢啊？香港要開？ 開一間 BVI？ 因為睇啲報告就話香港最多即係幫手啲拖啲艇仔公司喺香港開啊嘛。 係，因為佢因為依間Moses & Fonseca咧，佢嘅最主要嘅一間亞太嘅分公司咧，就喺香港嘅。 哦， 咁其實你搞 BVI 你就要諗好多嘢，因為你適合一個係需要，其實你間 firm 第一要有一個好 complex 嘅 legal document 啦。第二你要去嗰邊 list 咧，通常嗰邊嘅銀行啊，會有一定嘅要求啦。 要幾錢啊？要公司資產。 但係即係基本上，我相信即係你冇一億都係唔使講嘢嘅。 哦，即係啱啱我哋講呢啲咁嘅，起碼呢班有起一億身家先啦。係 啦， 公司起碼啦， 起碼啦，即係一億身家係好。其實香港地一億身家又真係唔算多啊。 咁啊係，對我相對係我哋窮啫，真係覺得好似好，覺得好似好多咁樣一億啊。 其實對呢啲有錢人係一個即係數字遊戲或者一個零係嘅遊戲。咁即係你諗下我的角度就是這樣想的，你如果 BVI 呢，即是你一般商業的公司有 BVI 呢，第一它不是犯法的，因為香港也講得很清楚，香港的稅務條例就是說如果你在海外公司所賺到的錢呢，是不需要報稅的。 咦，那可不可以譬如我香港賺到的錢將條數搬過那些 BVI 公司就可以？ 不行，你在香港賺到的嘛，錢你的公司本身的註冊一定是在那邊，那你的銀行戶口你的錢轉後最終那個轉接位去到是你自己 own 的 company， 咪要在那度咯。 咁、 所以佢哋入邊，佢其實依個有個 BVI 唔係最重要，係你啲錢內部 internal 點樣分流去個 BVI， 成、個 business 點樣去將啲錢咁樣去轉過去，嗰、個先係個巧妙啊嘛，嗰、個先係收得咁貴嘅原因啊嘛。亦都即係譬如其他外國咧， 生意佬做呢啲嘢咧，就係其實即係我哋覺得係一個 due diligence， 係 good business practice 嚟嘅，我係覺得冇乜問題。 但今次咩問題咧？呢班人做 政治 點解咧？ 嗱，黃發第一個問題就係應席啦。 嗯， 係應席噶嘛？香港立法會議員可以應席嘅咩？ 啊，係咩？哦，唔得嘅，原來。但係係咪即係行政會議成員係唔可以係即係持有其他國家居留權噶嘛？ 佢唔可以啦，咁佢係行會噶嘛？咁佢而家就話嗱，根據呢啲 documents， 佢同佢個仔劉業強係嘛？ 係 兩個都係報稱應席嘅。咁劉業強今日就佢自己嘅應席咧，就已經係解釋過噶啦。 佢話係佢本身冇居留權，佢填嗰陣時佢都填咗，而家人哋唔 update 啫。 係啦，佢就咁講啦。咁但係佢咧就冇喺佢老豆嘅，咁佢係老實啦。 佢自己講係嘛？ 劉旺發第一佢等佢自己講，第二咧就病到七彩咁。 佢唔係佢講唔講到咧？係咪要揾個靈媒咧？咁樣係嘛？通靈先問到咧。咦？同埋如果我口臭啲講，如果發叔香嘅咪唔使講咯。 係咯，唔使。 同埋唔使追話，同埋當初係梁振英要委任呢啲咁嘅。即係入去行政會嘅時候，要知道要申報嘅喎。咁到底係發叔漏咗申報，定係梁振英暗瓦底知道都俾佢召入嚟咧？ 嗱，依啲就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所在啦。 嗯， 咁當然，譬如話劉明偉依啲，佢都講得好清楚。我自己係即係保永琴嗰陣時已經幫我申請咗入英國。 係啊，我出世已經有㗎啦。 咁你問我，其實你話有冇問題咧？咁第一，你係一個咁大嘅生意嘅 family 出嚟，係咪先？你有 offshore account 其實亦都係好正常。其實邊一個身家過五億十億嘅生意都冇依啲咁嘅嘢啊？係基本上係必定有㗎啦。你美國每一間 corporation 蘋果啊，所有嘢全部喺海外註冊㗎嘛。但嗰邊係有問題嘅，因為你令到成個國家成個利得税係冇得收咁滯嘅。啲大嘅財團入邊，所以依個係極之剝削緊。我覺得我覺得喺香港嘅條例上面都有問題嘅。即係你。呢啲咁樣嘅公司喺香港度註冊，賺緊香港人嘅錢，理應咧你嘅利得税咧係應該俾翻香港嘅，去令到我哋香港嘅社會保護網又好，或者我哋香港嘅庫房可以為其他居民即係做到更多啊！我覺得呢個喺倫理上係應該有嘅，咁但係冇辦法，佢哋唔係犯緊法，所以我哋只可以從倫理上插佢，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就話依啲人咧，唐英年依啲咧，又係喎。你當然有申報啫，但你冇申報，你同其他商家一齊搞嘛。 哦， 咁你如果之後嗰個商家又喺第二度，你呢個係隱藏咗嘅，你俾咗一啲好處佢，咁點咧？ 即係以一啲所謂啲延後利益啦。 咁你咪冇申報咯。同埋今日都明報一路插緊嗰樣嘢咧，就係而家香港嘅所謂。我哋靠議員本身自動去申報嘅依一個， 即係相信佢會將所有即係最高誠信申報曬所有利益係唔 work 嘅，擺明 係唔 work 噶嘛？即係喂，大佬十個建制九個奸， 仲有一個係咩？仲有一個 係夠咯， 七都得嘅嗰個係啊， 但係依啲要俾啲 emphasis 嘅，佢真係夠嘅啫。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哋香港為咗保障市民嘅利益係咪先？為咗令到呢啲官員可以更加為市民謀權利，咁我哋係應該有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去申報。 但 係 問題 得㗎噃。 但係問題啱啱都你講過啦，即係持有啲 BY 公司係合法㗎嘛？你佢點申報咧？就算申報咗入面嗰啲嘢，啲文件都攞唔到揾唔到㗎嘛？ 你攞唔到揾唔到，但係你係呢條申報咯， 俾人知道 啊。其實佢係合法。咁當然有好多人會即係你英國開公司有咩？呢啲即係點解要？即係你開 BVI 嘅原因，BVI 本身係 Virgin Islands 啊嘛，亦都點解要巴拿馬或者開咁多呢啲其他地方係 offshore 卡？係咪嗰啲國家係冇税啊嘛？嗰啲地方佢並唔係話求其開間海外公司啊嘛，而係呢啲第一呢啲地方佢基本上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的，它基本上是一個基本上無政府狀態的，它的銀行呢收的是一個很強勁的 firewall， 有一個很強勁的一個保密協議的跟它們，通常呢你是有東西要 hide 你才去的地方，第一你那些地方沒有稅嘛，你最在那裡register 都唔使交税咯，咁你全部系唔使交税噶嘛？你又唔使交税俾你自己住嘅国家，你喺嗰搵钱又唔使交税，你去银行注册嘅地方又唔使交税，咁呢啲先系重点啊嘛。或者你唔话喺加拿大开户口啊嘛，咁你加拿大开户口你要交加拿大税啊嘛。咁佢哋成班人就系其实为咗走税嘅啫，即系呢啲咁样嘅公司。 即系讲咁多就走税，同埋可能隐藏其他身份啦，呢啲嘢。 隐藏身份，隐藏业务。同埋即係有啲嘢咧，如果你唔講清楚你嘅業務咧，我哋就唔知道金錢來源啊嘛， 係咪？即係點解咁有錢咧？ 即係譬如成龍咁，佢點解會有六間公司？但係六間公司咧，全部咧係冇一個叫 A&A 嘅 A 咧就 Arsenal Association 就係冇講咧呢啲公司嘅業務性質係做乜嚟嘅。咁嗱，呢啲亦都係一個好奇怪嘅事，即係。 當然嚇、啊、成龍大哥係應該係有錢嘅，應該有錢嘅。咁但係佢有冇有錢到同全部中國嘅巨富開公司？開公司之餘，佢仲要係持有嘅百分股比係 27.7%。 哦，最大股東嚟㗎佢係。 係啊，佢 27.75% 啊嘛。跟住其他嗰啲身邊有幾個咩啊、嗯？李君啊，又陳義雄啊，呢啲全部喺內地即係叱咤一時啊，非常之有權力嘅呢啲咁樣嘅大企業家咧。都是揸7.75%。 奇怪，咪即係啲大富豪，即係比成龍有錢幾百倍，都係揸少呢個份額，點解咧？係嘛？ 真係唔知啊！ 咁係咪可能即係陰謀論講係咪其他嘢掃翻佢咧？即係揾佢個名做掛牌頭咁樣咧？ 有可能啊！嗯，亦都即係大家真係估唔到啊！去到呢樣嘢，我哋睇到佢有6间定7间。海外註冊公司嘅，依個係佢今日明報所講嘅嘢。 好詳細，即係明報呢一份啫。咁啊，你就算睇翻蘋果，佢入面係內文嚟，唔係頭版嚟噶嘛。 係啊，佢依、這個佢哋而家係有專業啊嘛。其實大家買唔到報紙唔緊要，可以上明報個網站。 個唔使錢睇得翻嘅，問題就係話支持翻佢哋咁夠撲，即係擺頭版做呢單嘢。 你今次我都係好尊重葉偉成姜嘅，葉偉 真係夠姜嘅真係呢鑊真係夠姜啊！其實嗱，譬如講其中一個可疑之處啊，即係講成龍間龍泉唔係黃泉龍泉啊公司有個哇唔知咩唔識讀添咩建雄呢個字 唔識讀 嗱，總之佢係咩咧？佢係即係有成80亿人民幣喎呢條友。 係啊，嗱即係嗱，你而家睇下有冇啲係相似之處。嗱，咁佢依個咧係B&O 嘅 Bang & Olufsen， 咁係一個音響嘅公司，係全世界基本上最頂尖嘅音響咧，都係 都係好多係 B&O 牌子嘅。你見到銅鑼灣啊、Times Square 附近都有鋪頭嘅。 但呢個又唔止喎，仲做埋賓利嗰啲即係好貴嘅跑車、房車咧，碌死老鼠係佢做，佢做代理嘅喎。 咁啊，就係呢個好明顯係大陸專做有錢人生意嘅一個人。他全部經歷緊 B&O 係最高質的音響嘛，只有最有錢人先會走去玩 B&O 嘅啫。 勞斯萊斯仲有喎 ，Rolls-Royce、Bentley 一樣啫。咁呢個就係做呢啲嘢。 但問題即係有陣時佢係咪以啲正常價錢買呢堆奢侈品俾嗰啲富豪咧？ 咁我嗱呢啲真係冇人知道，大家即係都係諗好多嘅。但係其實亦都有好多即係不明人士啊，即係有啲叫李君啊，有啲咧就有啲咧就係擁有有些全國政協的一些人都在入面的。那成龍和這些人的這麼密切的關係，我不知道我不能夠揣測他們為什麼有這麼密切的關係，也都但是他在又冇業務又冇嘅時候，我哋只會令我哋有好多遐想啦。 唔、你即係呢個你局我咁諗嘅，大佬你乜都冇資料啊，係咪先？ 係嘛？亦都成龍而家到而家都係冇出嚟講過嘢嘅。 梗係唔講啊，大佬仲講嘢係咪？喂，佢之前佢個仔先冇耐話捉到話食咩食 cocaine 啲乜嘢啫嘛，但 係佢個仔就唔係。 之前就因為 提供房屋俾人去隊草。 佢之前就係因為佢拍碼頭，你知佢拍咗薄熙來嗰邊碼頭啊嘛，拍咗碼頭咪喐埋個仔咯。咁至其實呢單嘢會唔會再乘機就嚼多鑊咧？淹唔乾淨，淹還掂有嘢黑財咗喺手啦，淹多鑊得唔得先？ 係，咁我諗習總你真係好難喺個巴拿馬文件度淹成龍啦。 點解？因為自己都有份。 自己淹，你講話做一隻賊船，你就去打爆嗰隻船，你自己都會死嘅，大哥。仲要你唔好明白，佢其中一個最勁嘅偶像係邊個啊？ 邊個咧？ 其實習近平其中一個偶像就係普京啊。 嗯， 佢因為普京嗰種控制到成個國家嘅能力。喂，蘇聯解體中間經過嗰個肥仔唔記得叫咩名啦Boris 啊 ，Boris Yeltsin 啊， 葉利欽啊， 啊 Yeltsin 啊，葉利欽。跟住之後到佢啦，到而家都仍然係佢，都坐咗大佬個位20年。 總統總理互換啦喺度，形換形咁樣啦喺度。 Medvedev 佢條僆嚟嘅啫。咁我習近平其實不嬲都好崇拜呢個普京。 嗯。 尤其是佢嗰種絕對 power， 尤其是而家普京外交信幾強。嗯。咁今次呢件事咧，都對普京個總，即係普京嘅身邊嗰兩三個人咧，都好大影響。 有咩影響咧？爆單嘢之後。 佢爆好大單嘢，因為大家都即係其實。即係呢啲嘢都係不文明嘅嘢嚟㗎，大家都知㗎啦，不明文。 即係問題就係冇話啲揾曬名單出嚟喺手啫，叫浮曬上面啫。 哦，而家咪浮曬咯，佢身邊嘅幾個朋友，即係佢個最好嘅朋友，同佢由細識到大嘅，係拉大提琴嘅啫。咁但係係啦，頭先講佢有9.7% 咧，擁有依個蘇聯嘅國營俄羅斯嘅國營銀行， 哇， 叫 Bank Russia 咁咧唔知點解咧，普京個女咧結婚咧，包幾間酒莊啊，成個地方包曬嗰啲咧，就唔知點解佢 friend 出錢嘅。 哦， 即係我講多樣嘢就知道。哦， 即 係 唔止 friend 嘅 friend 啦， 即 係先 friend 成咁。 即係話講真，你喺俄羅斯第一大佬，你喺國內要使錢嘅，根本就唔使使錢㗎啦。係 啊，自然 下手指定係得㗎啦。 自然佢撲埋啲錢啊。 咁但係你即係去到海外唔係咁樣㗎嘛，咁咪有啲 friend 啊兄弟啊幫手咯。 喂，既然你咁熟呢個巴拿馬文件咧，咁你預測啱啱我問過你啦。喂，其實即係應該呢單嘢都會死撳嘅咧，唔係佢話齋。習近平本身嘅姐夫有份，就係燒埋身，你冇話查嗰陣時，全部查唔查佢噶嘛？即係覺得呢壇嘢香港應該主流傳媒應該都會明報，即係會撳低呢單嘢。 我覺得會噶，即係依樣嘢真係冇辦法嘅，香港係一定會撳低嘅。佢哋而家都應該，即係之後你亦都冇得唔報，你冇得。完全空虛曬，咁但係就好簡單咁報咯 ，by page four page five 咁樣咯，會唔會有人走去 follow up？ 因為佢哋真係做得好好嘅，今次你睇到咧，佢哋包括佢哋去查依、這個依、這個咩咁啊？依、這個吳立勝嘅時候咧，佢查咗佢 exactly 有幾多個單位啦，佢查咗單位嘅時候，佢打埋電話喺管理處打埋電話，想上去抄嘅。 哇！ 想揾佢 真係偵查報道嚟 嘅，真係 深度偵查。 依個係一個金，即係我真係要賺多次個 明報 學員 舊姜 舊姜之餘，非常專業。依一個報道做得非常之好，佢哋都真係嘗試用每一個方法咧，去揾到更多的。 咦？咁我哋而家即係普通人可唔可以揾到即係呢啲有關香港呢啲文件喺度咧？即係呢一次巴拿馬文件。 這個應該好難，因為佢而家 hold 住嗰個咧，仍然係咧呢個叫 ICIJ 哦，即係佢唔係所有嘢公布曬資料嘅。 佢唔係， 即係你係要成年之一星入面攞翻啲資料出嚟。係 啦，佢就唔係佢呢個依、这個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咧，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啊 ，ICIJ， 咁係佢哋去 hold 嘅。咁我相信任何嘅傳媒朋友咧，即係包括我相信一啲網媒嘅朋友，如果你想咧，佢哋可能咧，你如果寫嘢俾佢啊。或者 request document 咧，佢係可以回俾你、 哦。因為即今次就係蘋果同埋 HK 01同埋明報，佢係有份三個 party 去做呢樣嘢啊嘛。 係啊，佢哋就全部寫喺 ICIJ 啊嘛，就要求佢攞關於香港嘅部分，就 send 翻過嚟俾佢哋睇。咁我覺得你話有冇進一步嘅？喂，料都爆爆咁多㗎啦。咁你唔通你覺得政府有 follow up action？ 咁冇嘢㗎，係咪先？劉皇發係英籍，咁呢個可能係違規問題啦。呢、這個真係可能違規問題，咁佢都唔算啦，咁你 佢都瓜柴添啦，分鐘遲啲 瓜啦，分鐘即係你點啫？係咪先？即係我哋梗係想佢 held accountable 咯，我梗係想佢臨死死，係咪先？即係唔過癮啦，whatever。咁但係即係我哋想啫，你知呢個政府做嘢都唔係咁。咁劉明偉你點做佢啫？唐英年而家都冇工作喺身啦。 係， 佢嗰陣時申報不當啫。我哋唯一可以通過依樣嘢有啲即係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政策有改變咧，就係而家個申報機制咯。立法會嘅申報機制，任何即係呢個公職人員所需要嘅申報機制，就唔係佢哋自愿咯。可能我哋係即係政府有 either 需要有一個 investigative unit， 有一個偵查部門去偵查呢啲嘢啦。 其實係咪以前即係英治時代應該都有嘅呢啲？即係佢哋所謂話經過啲即品格審查之類，同埋查你幾代噶嘛？其實呢個制度係咪而家係呢個制度有存在唔用啊？定係佢哋搬龍門？可能查一啲可能話同佢哋政見唔同嘅人就會用齊曬啱啱所有嘅嘢，而呢班所謂即係自己入我就只可以隻眼閉查啲唔查啲啦。 我唔敢講係咪啦，但係即係我即係咁樣睇落去咧，即係你。如果覺得有個泛民議員咧 say 啊， 係 又揸住個 BBI， 你估會俾人插到點啊？ 哇！精彩，唔係喎，反而覺得話齋，佢哋自己都有份賴呢鑊屎喎，我仲爆唔爆出嚟？ 唔係，即係唔好話依單嘢，即係如果冇依鑊嘢之前啦，如果有個泛民揸住個， 唔好講啦，黎智英有冇先？ 有都唔奇，係咪先？但係佢真係生意都冇問題噶嘛。但譬如話，如果黎智英同李卓人 啊 ，BVI 有份查到股東 ，BVI 喺外國嘅，你覺得依幾條友俾人插到咩樣啊？ 變咗頭版好耐啦，而家佢哋有嘅話， 即係頭版 X 日啦，直頭香港第一政治醜聞啦，變 正義日報一定會日日做一個禮拜添啦，做頭條。 所以即係而家係，我覺得係 unfair 喺依度咯。即係好明顯，即係香港嘅報紙你可以登咗一個咁專業嘅報導之後，竟然可以第二日被人炒 哦！佢哋話咩啊？節要呢個乜節省資源啊嘛？鍾天祥話：，我哋呢個唔係政治審查，你呢個唔係政治咁樣炒人嘅，呢個商業決定嚟噶嘛？慳翻啲資源啊嘛！佢話要 佢話：哦，咁啱得咁巧。 係咯，咁巧啫嘛。 哦， 哦，唔係你信唔信啦？ 即係如果你覺得香港人真係咁蠢嘅話咧，我自己都好可憐你。即係呢啲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咁大即係呢壇嘢其實係。即全世界都知道是一個世界性的 大炸彈 醜聞嚟嘅。呢個大炸彈是話咁俾我哋聽，除了香港、中國之外，其實世界上民主國家又好咩都好，上面的國家領導人咧，全部咧都係好多都是貪污啊、醜惡嘅。咁唔同喺邊度啊？人哋有新聞自由。第二日爆出嚟，俾人炒咗啦。衰咗啦，冰島嗰個即刻變咗政治 新聞，即刻辭職啦， 即刻辭職啦。香港呢 香港我哋咪喺呢度，我哋網台講咯。 我哋網台打個飛機， 喂，同埋即係無線，你話會報緊唔會報得今日係咪？無線 now 都可能會報下嘅，但係 now 唔係話即係比無線咁，即係嗰個覆蓋率咁高啊嘛。 係，所以即係我想攞出一個對比就係、香港爆依樣嘢就冇，就我哋睇下另外嗰幾日啦。我哋如果依度係冰島嘅話咧，我哋嘅特首應該俾人炒咗啦。 點知死我死咗 添啦！或者起碼劉皇發第一時間退出行會先啦嚇，即係唔關特首事啊。雖然佢有好多嘢，佢應該自己辭咗職噶啦，但係今次係唔關佢事嘅。咁你有冇啊？會唔會啊？ 其實我覺得即係經過呢單之後咧，覺得更加香港咧要一份報紙係經濟獨立，係由讀者俾錢去先至敢做啲報導噶嘛。 真係 係嘛？即係可能你話大家 H101 係即係紅色資本之類，但係其實可唔可以調翻轉係有一個叫讀者香港人嘅資本咧完全獨立咧？我覺得呢啲報導會繼續做到落去咯。 係，但係真係。有啲艱難。 秒鐘之前都有一個佢叫 Fat Wire 嘅嘢，都籌到300萬。佢而家即係 唔止啦，係咪唔止300萬啊？ 佢初頭話籌到300萬就可以開始營運啦嘛。佢而家慢慢都係有啲即係香港傳媒會同佢話攞翻啲稿翻，即係調查報道揾佢做噶嘛。但係問題係話，如果佢係免費啲報紙，係未有做到呢個模式冇咯，即係香港暫時未有咯，係嘛？咁即係調翻轉啦，可能我好巷咁講啦，所以大家要支持城寨咯。 是啊，真的 真的的 有獨立不被人控制，即我們這些每一個人都不收錢 工的。那你這些是沒有錢收的人是最難搞的，或者沒制撳的人很難搞的嘛。 你怎麼撳我而已？ 我沒制你撳，是不是先？是不是大家坐得有些主持都是沒有錢收的嘛。或者剛剛我找 Ben 沒有錢，我們即是一元都沒有給不到他，捐馬費都給不到 他。但起碼真實。我哋一樣嘢就係我哋起碼講嘅嘢係完全係事實，亦都係我哋冇固定立場咁去。當然有一定嘅固定立場，固定立場就係百分之政府啦。依個固定立場我都唔會嚇你，一定係嘅。所以睇呢個節目咧，都起碼對政府有一定不滿啊。 係 咁，但係咧，起碼我哋會有嗰句講嗰句，就唔會兜兜轉轉，就唔會無端端寫啲嘢出嚟，第日俾人炒嘅。 好啦，嗱，我哋即係今集就。半粒鐘就講咗呢單嘢啦，咁我哋睇下下集再講話。佢咪啱啱即係劉果就係講咩咧？記得大家咧，即係記得 like 翻啱啱我哋個組織個叫咩 守護堅城關注組。 係啦，咁即係大家有咩議題想我哋講，或者你哋係即係自己咩組織嘅，即管有 PM 我哋，我哋就揾你上嚟再講，即係大家關心嘅議題啦。同埋我哋會唔會講下雷動呢樣嘢啊？ 雷動嗱咁樣嘅，雷動而家咧就有啲 咩環境啊？ 比較奇怪啊！雷動首先，戴浩庭啱啱推出嚟嗰陣時， 三個佢 就係一個協調嘅行動嚟嘅， 係咪初選咧？第1.0， 1.0咧係協調咧，未去到初選啦。個 mechanism 嗰陣冇講嘅，只不過係從數據上嘅分析咧，我哋依一個即係非建制派嘅陣營咧，係喺即係。最 best case scenario 係有機會攞35嘅，依個係包括埋 FC， 係啦，過一半議席啦。 Without FC 話31度啦，咁如果再保守啲估計，都其實有29-30嘅。OK， 咁樣計。係，咁佢本身個諗法就係，喂唔緊要啊，我攞到唔到35，其實香港政治變天㗎啦，我攞到31票、31張、31個位。 係， 咁變相發生咩事啊？咪變咗將自由黨變咗做王者咯。因為自由黨或者一啲即係呢啲新聞黨就唔會啦。自由黨有陣時都會看選票牌咩 嘅，會你 佢係建制入邊最唔親建制嘅嘛。 即係你見到反馬六廿三條，佢已經係企我哋邊啦，明顯 係 啦。 咁就反，但係反馬六廿三條係商家問題，即係佢其實反而佢嗰個難擺動。不過 anyway 就變咗將自由黨即係有啲議題唔係冇得傾嘅咯。你拉攏自由黨就有得傾嘅咯，唔係而家一個絕對嘅書面嚟嘅嘛。咁第一樣嘢，咁覺得成個計劃係正嘅，咁但係。 今年大家如火如荼，經過雨傘革命， 大家知道啦。我哋尋日都撈鬆講過啦，有個叫咩眾志列陣合體啊嘛，咁啊，即係而家有幾廿條，幾廿即係自己發唔到幾廿支旗擋出嚟。 係啦，幾廿支旗有眾志列陣，有青年新政，有本土民主， 有散兵，有成有人人社合體咁樣啊， 合體啦。咁變咗每區都唔正， 我唔知佢啲支旗咧多到， 因為呢個而家係好多支旗，咁你協調咧就好難。 咁自由咧？ 所以大停之後咧，就必多咗兩隻，兩隻生物出嚟，一隻咧就叫雷霆救兵， 睇戲嗰套啊， 係 我哋救兵，我今次救兵叫 Ryan 咧，一隻就叫聰明選民。咁呢兩個 dynamic 係點咧？咁我哋就即係可能佢哋而家係揾緊一大堆唔同嘅地區組織啦，唔同嘅民間團體啦，咁樣合作啦。咁我幫佢宣揚呢個聰明選民嘅 initiative 嘅。 有冇啲選民唔聰明嘅咩？佢真係調翻轉咁講，即係有啲蠢。 我都 question 豬兜選民有啲 人。我都 question 嗰個咩咁可能建制嗰啲豬兜選民啦，我唔知啊。咁我覺得聰明選民係咩咧？聰明選民好簡單嘅，你喜歡邊個咧，你就投邊個。 咁即係不嬲都咁噶啦，聰明名 咁係啦。咁我都問， 不嬲都咁噶啦。 唔係聰明啊？咁你即係 stating the obvious 冇特別啫，係咪先？哦，原來唔係嘅。咁你要 register 咗自己個 information，然後咧你要將你嘅 voting preference 咧 send 去俾一個即係一個協調部門咁樣。咁佢預計咧，如果攞20-25万個咧，咁就好清楚有一啲數據揸曬。 我計到喺手邊個得唔得？ 係啦。咁咧就要 follow 下一個嘢，就叫雷霆救兵。咁雷霆救兵咧，我諗聰明選民咧，戴耀廷咧係希望攞到20-25万名嘅。 哦，即係登記做呢個聰明選民，俾資料佢願意。 咁登記做呢個選民，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可能你只要喺邊度有啲咩喺個 WiFi hotspot 入邊， 攞唔知幾度拎啊嘛。 跟住你先至可以撳一次個投票結果，即係佢有啲方法可以令到個冇咁多俾人玩弄嘅，冇咁容易俾人玩嘅。咁聰明選民我攞25万，再加上其他 polling 嘅資料嗰樣嘢，咁咧就會有每區有10000人咧，就會 nominate 自己咧做呢個雷霆救兵。 救啲咩人咧？ 救啲咩人咧？就係所謂嘅非建制派嗱，呢個 terms 未 define 噶，係唔係包括熱血公民啦？係咪包括眾志列陣啦？係咪包括人力社記啦？唔知。而家 so far 係未 define 呢個 term。OK， 咁就係俾。送俾呢一萬票係點樣用呢？就係睇嗰陣時嘅 statistics 啦。咁邊一個人咧係最近咧？咁咧一萬票就倒俾佢。 哦，最有機會選到嘅。 咁咧就係基本上咧，呢個雷霆救兵咧，亦即係話救最尾一席嘅一個方法。 哦，掹車邊嗰個俾掹到曬。 係啦，就係掹車邊嗰個就 instead of 大家記得2012年呢個九龍東嘅屠軍啊對黃楊達事件咧， 如果 你就會記得啦。咁餘仁得嚟嘅係邊個咧？就係、是、謝偉俊呢個底褲超人。咁大家可能戴耀廷諗嘅嘢咧就係、是喂。既然如果嗰陣時咁嘅情況，咁我喺阿土度賭4000俾阿黃楊達，咁咪40000咯。 咁咪當選到咯。 咁咪送咗阿黃楊達入去，就避免阿謝偉俊呢個當選嚇。咁當然啦，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是、黃楊達入咗去係咪真係比謝偉俊好啦？即係呢樣嘢。 即係呢個呢個即係個例一個例子啫，唔係話黃楊達嘅保送入去。 咁但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而家有冇 define 到什麼叫非建制？ 即係你救邊個先？ 咁 即係邊個民邊個民軍先？ 如果跟翻佢而家字面上嘅了解，係嘅喎。 總之非建制嗰班就係救嘅人。 非建制咁，譬如真係其實你如果即係睇黃楊達呢啲咁嘅 character， 真係可能佢爭少少嘅喎。佢有一定嘅投，佢一定嘅支持率噶嘛。咁佢再係咪你投嗰萬票佢先？ 係啦，制唔制先？ 呢啲咧就因為香港而家民主派入邊都即係分歧頗大。 同埋你要問埋啱啱嗰啲雷霆救兵，你係咪願意救嗰啲人先個名單嗰度？ 唔係呢樣嘢，咁我諗就係佢一開始佢應該係由非正嘅。佢而家淨係講緊聰明選民啫。咁如果喺未來2-2.5个月真係 rack 到足夠嘅聰明選民嘅話咧？雷霆救兵呢樣嘢真係行到嘅話咧，咁可能到時就喺聰明選民嗰個 pool 入邊就問邊個人願意做雷霆救兵。咁雷霆救兵係會 support 非建制派嘅 A、B、C、D、E 邊幾個組織嘅人咧？係咪全部 support 曬咧？咁即係亦都係另一個問題，方國山算唔算非建制咧？嗱，真係唔知喎。佢有個獨立噶嘛？ 咁又要 D day 嘅喎，使唔使 D day？ 係啦。咁我諗戴耀廷佢而家嗰種做法咧，就係、是、佢知道自己唔係一個 operational 嘅人啦。 佢 決定我是一個要想橋，跑轉引肉， 即是一個倡議者， 係啦，倡議者抌條橋出嚟。咁而家就算佢哋而家揾民間團體合作啊，什麼什麼咧，都唔係由戴耀廷開會嘅。 邊個開咧？ 唔係佢開會嘅， 暫時咧，我知道有香港文宣又負責一部分啦，科會啦，撐散落區又負責少少啦。咁其實真係冇人話負責嘅，真係邊個肯做就邊個咩？ 即叫做開會一幫手個角色叫做。 幫手科會， 即係個召集人啫。 召集人啦，係啦。咁但係但係好多人你要明白，即係佢而家就好似好堅持冇大台呢樣嘢。咁但係我哋都同我幾個人傾啦。其實我本人咧，對冇大台呢個 concept 咧，我就有啲反感嘅。 即係冇成點，其實係有個溝通平台，即係唔係大台，即係唔係個指揮台。 即係雨傘，即係第一，我係自發啦，防線出身啦，全部係自己 group 出嚟啦。你話冇大台咩？梗係唔係啦？我哋防線入邊呢個幾個 IC 噶嘛，去到最後咪又係為咗為嗰五六個出嚟 make decision 係咪先？即係你加埋物資組，加埋 first， 我哋頂籠嗰陣時，全部金鐘嘅義工加埋10個人 make decision 嘅。邊有可能冇大台嘅啫？ 問題個台即係大定細咁解啫。 或者個台有幾多民意基礎嘅承認，或者個台係咪真係會攞到呢啲嘢之後，再有辦法散翻落下低同佢自己嗰一 team 去傾，然後再攞到呢啲人嘅意見，再攞翻上嚟。即係呢個好睇個領袖有冇咁嘅能力。咁但係完全冇大台，其實即係就算喺旺角喺邊度，度度都有啲大台， 係冇可能冇大台存在 嘅，係咪？即係呢個係人性嘅，即係organization就係一定有一個中間嘅，即係唔需要話好 rigid 咁，好似以前嗰種社運就係我有幾個人帶領，我哋唔需要咁樣。咁你帶領 normally 一啲人去做呢啲 facility， 或者 normally 一啲即係比較有江湖地位嘅人去講呢啲説話去 call 會，呢啲嘢其實一定 係 需要。 咁而家問題就係大家有乜個大家都認同，即係冇咁黑人憎嘅江湖，即係叫做都認同嘅人出去帶領呢樣嘢咧，好似未有呢樣嘢。呢個人 覺得每一次呼之欲出嘅時候，俾人打翻落嚟咯。 即係好似啱啱有個明星起嘅時候，好多醜聞又一揼揼沉佢，又上翻，咪下一個出嚟又不斷咁惡性循環咁呢樣嘢。 即係一年一二年，其實戴耀廷嗰陣時，全香港很尊重啊，咁係去到佔中嗰時俾人打到體無全膚啫。 成我都對佢都麻麻地，而家都 老實講，即係正如2013、2014咁樣，你話黃之峰唔係香港 number one 啊？而家咪係俾人打到， 而家咪見到甩碌都係，大家唔留情都揼佢啦， 唔留情啦。咁即係。我唔好 defend 佢啦，因為我其實我係有啲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我同佢有啲合作嘅， 咁我揼埋你啦，啱唔啱？ 你可以揼埋我嘅，你可以揼埋我。 今次甩碌事件 嚇，唔係唔關事嘅，嗰個就幫我咁但係即係變相即係其實係一個好為香港嘅年青人，都一路為香港做嘢。咁但係就每一次香港唔知點解唔夠一兩年就要換一個新嘅政治明星咯。我唔知梁天琦可以捱幾耐啊？ 喂，其實講翻即係點啊？先問你個雷霆散兵或者雷霆救兵問題，我哋就可能話遲啲揾有關 party 上嚟講呢件事啦。 可以，其實我哋下我而家有啲 time frame 嘅，咁應該5月1日之後咧就會清晰少少。咁譬如下個禮拜就可能連即係言之上做啦。咁 maybe。五月頭，咁我哋其實可以揾啲唔同嘅嘉賓，就係講一講成個雷霆計劃或者呢個聰明選民個 operational detail。 喂，同埋我覺得呢個反而咧，即係比之前我話協調嗰個吸引好多。咁啊，而家你好難協調，咁你又協我又協，同埋好多 呢個民間配票咯，賭票咯。 即係好似話民主黨入面佢出嚟選嘅都新人嚟咩？我點喂？我等咗十幾廿年，仲同你協調，我仲唔選係嘛？ 係咯， 好好。我覺得呢個操作上，即係你話理論上，覺得哇攞一半梗係得啦，理論上。但問題實際操作得唔得？即係好似個話齋啫嘛。你俾個支點我，我要叫咗地球，鬼唔知咩理論上啊嘛。但係實際好難，好難，好難做到噶嘛。 實際 係 咁 樣。所以即係點解話我哋節目即係都同我哋十八區有關咧？就係大家都係選民嚟噶嘛，係嘛？咁啊，即係遲啲戴浩庭或者其他嘉賓上嚟，咪講下呢個雷霆散兵，大家可唔可以加入幫手？即係做唔做得過先咯？或者即係我哋歡迎大家之後喺個 group 啊，或者其實我哋有個 group 嘅，雖然而家得嗰霸友可以入面，或者喺我哋 page 留言，可以討論翻，即係對啲大家。即係對呢個雷霆乜乜嘅行動有冇興趣啊？或者點加入啊？或者中間可能點 define 夠啲咩人啊之類咧，可以大家一齊再討論啊！呢個係我想做到嘅嘢啦。 係討論呢個亦都想同大會咁可以嚟都好想做嘅。 咁到時討論啦。 識民主啊嘛。 好啦，嗱咁我哋即係今集即係特別啲就係即係講嗰啲巴拿馬嘅嘢啦，同埋我哋即係有陣時都會討論翻啲時事問題嘅，都其實都關事嘅呢啲嘅問題。 息息相關啦，大家知道社區政治全部係一個好緊密相連。 然的一件事。 即是有人说，哎，不要什么政治化，但其实喂说来说你生活哪有一样东西不懂政治啊？ 当然啦， 就是咯，即好像这件事一样，又不关你事，当然关你事啦，是吧？ 即迟早都会关你事， 实会烧到埋身， 所有北派效应怎么都会烧到你这 里。嗯，好啦，那我们今集到这里先啦，即是大家就记得即是 like 我们 page， like 即是入我们 group， 好吧，我们下集再见咯。 好，拜拜。 拜拜。